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，论证了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没有任何法律根据。其书信十七号被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A71742S2017 11号予以分发。